北京时间15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八阿哥印四，对四阿哥印真和印祥说：“叫你们回来，还是为清理积欠。施世伦已经上任了，这人风骨硬挺，皇上也看得重。如今该还的账已经还上，咱们兄弟里头只有老石，一时还没有还清，外任里头还有10-20个。”像曹寅、穆子胥一杆子，有的是还不起，有的是跟着皇上几次出兵放马的将军，这些功劳情分摆着很难下手。上次见老师急得了不得，等着你们二位回来呢。说着他立起身来，迈着方步踱着，言下似乎不胜感慨。老师是个二五眼性子，其实还好说，曹寅、穆子胥他们都是万岁爷的老侍卫，打从康熙元年至今，生生死死、风风雨雨都和皇上一起滚过来的，明面上是他们借的库银，其实啊都是主子花了的，几百万银子砸锅卖铁、敲鼓熬油也还不起呀。胤禛揣摩着印四的用意，像是为这些人说情，夹了一口茶。我看不要紧啊，还不起账的我们心里有数，皇上也知道，逼急了皇上自有章程保他们。至于老石，素日最听八弟的话，你劝劝，不要为几个钱伤了体面，我虽穷也可帮他几个。前人撒土迷后人眼，我不能不顾公义，也不能不顾私情。胤祀没想到刚刚试探着求情便被堵得严严实实，不禁一怔，随即哑然失笑。四哥，你这心田叫人不服不行啊。 老九、老十还有老十四，不过管着黄庄，和我过从密些。其实他们是敬你，又有点畏你。连我见了你，就有一肚子笑话也都憋回去了。印祥却似乎没有听出两个哥哥斗心思，用手指弹着杯子笑着，一见面就谈公务，也不累得慌。八哥，我可是有求于你了。印祥转脸笑道，什么事儿？我臭揍了九哥一个奴才，要请八哥在九哥跟前斡旋几句。印祥收起了笑容。听说那几个戏子是九哥叫奴才们给你买的，我瞧着不错。八哥是个大方人，送了我如何呀？印四一听便知是任伯安禀过的那档子事儿，故意争了好一会儿。你说的都是什么呀？我一点也不明白啊。我府里没有奴才出去，也没有买过戏子。他转脸对胤禛说道，我最不爱看戏了，四哥你是知道的，前年老石弄了几个人硬要送过来，我倒是收下了，一问呢，都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千里迢迢卖到北京，可怜劲儿的，我一下子都打发他们回去了，敢怕有人冒我的名在外头做这种事儿，倒是要查一查。胤禛这才把江夏镇胤祥大打出手的事儿说了，又说，我本来不想管的，听他们鬼哭狼嚎实在不成体统，是我叫十三弟去管教这个奴才的。胤祀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好一出英雄救美人呐，何其妙哉呀！不过，人确实不是我的。既然这事儿十三弟关心，又连着我的名声，我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时间打得富裕一点，容我去办。要是老九的人，十三弟尽可放心，包在我身上了。胤禛一笑起身，掏出怀表看了看。太迟了，我们得去驿馆，话没有说完的时候，留着日后谈吧，明儿还得见皇上呢。胤祀也不相留，直将他们送出了大门。两个人回到驿馆，胤禛才叫了饭菜胡乱吃了几口。胤禛漱着口，见胤祥半歪在安乐椅上，好像换了一个人，呆呆地望着房梁出神，胤笑着说，从不见你这样安生的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八哥这个人。胤祥抚着额头深深吁了一口气，说他伪君子，有时真像好人，说他好人，九哥十哥还有他想说十四阿哥，十四阿哥是胤禛的异母同胞，便改口说，还有一大群像奎旭、阿灵阿、王洪旭，什么鄂伦带一杆子乌鳖杂鱼、混账王八，都整日围着他转。胤禛一笑，是吗？据我看，他还是有德有容的，别说你我，加上太子，十个不抵他一个。不过好人做得烂了，身边不免鱼龙混杂，你甭替他担心，这人呐，心里清亮得很呐。胤祥哼了一声，冷冷地说，我替他担什么心呢？我担心的是你，他在那边收拢人心，你在这边一味得罪人，太子爷要真的成你的情也罢了，偏偏这个二爷身上四两责任也不肯担，将来啊可怎么好啊？胤禛不禁一怔，只点了点头，一声不知 低头吃茶，印祥又说，那年纳尔苏王爷进京送太子的礼薄了点，太子想整治他，拿住他擅用明皇朕旨的错处，叫你去监刑，在宗人府抽人家的鞭子。他在玉庆宫吃醉了酒，调戏皇上跟前的贵人，弄砸了锅，没法子就灌人家丹顶鹤，死了人又担待不起，又叫你去跟德娘娘说，在皇上跟前疏通，我们在安徽募捐弄得村村起火，树树冒烟，经理这么多闲话，也并不见太子爷出头替我们讨个公道啊。嘘，胤禛见胤祥越说越来劲，忙打了个手势，防着隔墙有耳，说着出外看看，但见月沉云影，树影如壁，并无一人，回转身说道，你胡说些什么？胤祥不无伤感地摇了摇头，不是我趁酒胡说，跟这样的主子真的叫人寒心，像今晚这阵儿啊，摆那么大排场啊，算什么意思？是谁在里头弄鬼呀？啊，四哥你机警没上当，要真叫督察院那杆子臭御史上个密折擦一本，二哥肯出来替我们折辩吗？我已经看透了你的心思，户部这差事你是要接的，拼着得罪这么多人摆宴，可这份忠心指望着能换来什么呢？胤禛表面平静，心里翻腾的厉害，他今晚此举其实是做给皇帝和太子看，也叫百官知道他水火不避，成败不计，决心把户部清债的事料理清白。原想这个粗疏爽气的十三弟未必能领略这番深意，倒不料他比自己见的还要深一层。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胤祥突然光火了，我说的不地道吗？胤禛蔚然叹道，你说的一点也不错，我已经骑在老虎背上，哪有那么容易下来的啊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太子越发不得劲儿了，也难怪他，叫他监国又毫无权柄，他批奏折皇上跟前还有个上书房，他自己又不争气，有人就是瞧准了这一条，处处堵路，叫人寸步难行，你最知道的，我哪有什么党啊？啊，办差多了，黑锅背的多，谁免得了？如今他是太子，办差的难免要请示他，要不维持他，人又说我看他不吃香了，要倒戈投老八或者老大，什么名声啊？啊，所以只能死马当着活马医，一条道走到黑。十三弟，你方才咽住了，连老十四也和众人一个心思，你今晚说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也索性说了，我预备着做孤臣，高墙圈禁，如今的事凶险万分，你得保住，有一日你能替我抛白了我的心，就不枉知心兄弟一场。他侃侃而言，说到此便觉得眼圈一红，但这感情的火花也只那么一闪，迅即恢复了平静，若无其事的端茶呷了一口。胤祥忽的立起身来，躁急的来回踱了步子，好一阵他站住了脚，倏然回身说道，真是肺腑之言呐、啊！不过据我看，必须掉个个，或许是另一个局面。哦，这事儿我想过许久了。胤祥说：“我比不了你们，自幼孤苦，有个娘，也不知什么缘故，生不见人，死无封号， 为这不明白的事受了九哥十哥多少气呀、啊、就是有点身份的太监也敢糟蹋我。他的眼睛突然涌满了泪水。小时候兄弟们在玉庆宫读书，一样的不会背书，别人告个病就没事了，我要告病就得关空房子拜火，哭得死去活来也没人理。大阿哥太子捣乱闹事，安达丹丹罚我戴罪，皇上送来刻石又说什么容四岁让梨，我分的最少，一块儿跟着侍卫们打布库，也拿我做练把式，摔得吐血，还要听哥哥们嘲笑。说到此泪水已是夺眶而出。十四弟和我同年生，你们一个娘，我也不说什么，你拿我和他一比就知道了。人都说我和他一个性格，只他大方我小气，四哥我大方得起来吗？宗人府每年给我分的银子比不上别人一半，说我没有亲戚没有赏钱，太监们都不愿跟我。印祥泪光满面，咽了一口唾，两眼直瞪瞪的盯着外面漆黑的夜，喃喃自语。记得那年六月六嘛，太子爷背不过书，大毒日头底下罚我戴罪，在玉庆宫前石头街上，我又恨又气又无可奈何，一下子背过气去，听说他们还笑我真不中用。醒来时已经在你怀里，我只说了句要有一棵树就好了，记得你还哭了。这些年才想清楚，宫里永远不许种树，你就是我的遮阴大树，不是你我难活到今日啊。 胤禛被他的话深深震撼，一把拉住胤祥的手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，说这些往事做什么？叫人听得心里刀弯似的。你母亲的事，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：是个顶好的人，土谢图蒙古大汗的公主，宝日龙梅，身份。”你哪个娘娘都贵重，他后来的事恐怕只有万岁知道，但肯定没罪，有罪就要有诏旨。如今你长成了，如今谁还敢欺负你？我是叫他们欺负大的，打成了铁人，他们抠我鼻子，我就敢挖他们眼睛。今天晚上我说这些不为道我的苦情，我是想你现在留一手还来得及，你就为我想，你得保住你自己呀、啊、所以户部这差事我在前头干，你退后一步有接应。操他娘的，反正我是个破罐子，多摔一下仍旧是破罐子，有什么求相干。胤祥的话情至一真，雷轰电掣般句句掷地有声。胤禛的脸越加苍白，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。好兄弟，有难同当。第二日上午，康熙在淡宁居接见了胤禛和胤祥二人。这位老皇帝显得很忧郁，问了他们安徽办差的情形，足有一时没有说话，只是背着手慢慢踱着，良久才叹了一口气坐了，说道：你们想在外头治河，这个想头原是不错的，但如 如今没有银子，什么都是空话。即国家之难，从盐商身上弄那么一点儿，放至安徽一省则可。甘陕以下，河南、江苏、山西，这办法未必都行得通啊。今年治了，明年又绝，能不能再用这法子呢？不行啊。听你们的意思，觉得是太子叫你们回来，其实是朕反复斟酌定了的。与他们告状无关。说着转过脸来，盯着柜子下头的胤禛和胤祥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积弊甚多，得一件一件去做。如今圣道昌明，要找几个硕儒讲经不学，要多少有多少。要说办实事，不务虚言，谈何容易呢？朕寄厚望于你兄弟啊。胤禛略直了直身子，从容说道：皇阿玛圣训极明，儿臣在下头见的和皇上说的一样，立志一事实在触目惊心。再者就是地土兼并，有钱人读书人仗着免税拼命买地，小户人家也乐于贱价售出当他们的佃户，规避国税。全然没有田土的又需交纳丁税，上边贪风炽烈，下边生民无业，久而生变就不堪言了。儿臣想留安徽，也是想实地考察一下，寻出一条开源节流、整饬吏治的门径，为阿玛分忧。说着便将江夏刘八女豪富的情形说了，却避开了九阿哥胤堂和八阿哥胤祀的瓜葛。康熙听得急转住，一句话没插，只目光炯炯盯着岸上的朕纸，许久才说：朕知道地土兼并是没法子的事，汉唐至今只要不革命，谁都对此束手无策。朕原想丈量全国地图，按土纳税，可以缓冲一下。但吏治不清，送上来的数目都是假的，事情都要官去做，吏治才是一篇真文章啊。胤祥听得眼一亮，今天皇上接见的气氛和昨天晚上自己想的实在离得太远了，不由暗笑自己庸人自扰，遂抗声说道：万岁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大奋龙威，下诏切责六部有司，逐项清理呢？少壮气概，闻鸡起舞，雄心不小嘛。康熙眼波微微一闪：年轻人，家有三件事，先从紧处来。孟子曰：治大国如烹小鲜，一个不小心事情就办坏了，只有好心不成啊。王安石就是个例，你们先把国库弄充实，接着就从吏部下手，任贤臣并小人，吏治好了，清理地土兼并就慢了，捐赋就收得多，收得公道，冤狱也少了，清理亏空，欠债还钱的事都办不下来，别的还谈什么？胤禛伏在地下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咀嚼着康熙的话，他心头却另有一番滋味。来往书信那么多，

施世伦倒不雷厉风行，已经恢复到儿子们奉差安徽前的局面，为山九任，不能功亏一篑。今儿已是领了旨，明儿儿子就倒不逝世，太子爷和四爷只做到督责就是了。康熙笑道：“这些细物，你们去太子那里参酌着办吧。过了九月节，朕去承德，能与走前办利落了这差事，过年朕就没有挂心的国事了。你们跪安吧，一会儿朕还要见刑部的人，商议今年秋决的大事。”两个人退出旦宁居，已过四排时分。是时天已近秋，园中小径已渐有落叶。养心殿副总管太监邢年正督着几十个太监，带着长杆扫帚，有的沾枝的，有的扫路。见他们兄弟联袂而来，忙侧身垂手让道，二人也不理会，径自过去。恰见副都总管太监李德全过来，向胤禛打了个签儿：“ 二位爷，奴才请安了。” 哦，胤禛慢声一应，见李德全欲言又止，便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啊？”“ 也没什么大事，方才府上高福来了，他进不来园子，叫奴才回禀四爷，说是府上有个叫狗儿的，在四牌楼和人怄气，叫顺天府拿了。” 胤祥叫道：“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，巴巴的跑到园子里去，叫高福去把人要回来不就得了。”“ 论说也是，只今儿邪门，范大人不知吃了什么药，竟不肯放。高福说他请爷一个骗子，他再去走一走。” 胤禛听着脸上变了颜色，顺天府尹范时节一向于自己身上大面还过得去，为什么竟公然给自己难堪呢？莫非为昨夜罢宴的事？但好像他昨天没来呀。他呆着脸沉思半晌：“这个狗儿坎儿一对儿胡孙，没有一天不给我惹事儿的。”胤祥却不以为然：“我正想说呢，把这两个胡孙借到户部使呢，我却喜欢他们天真烂漫，混沌未凿。老李啊，告诉高福回府，竟是你派个人传话给范时节，说我要见他，上回输了我的东道，要他还呢。”说罢二人径自去了。太子胤禛办事的运松轩并不远，沿着抄手游廊折过一带假山池塘，一片老松林中矗着一座金翠交辉的五营大殿。就是两个人远远的便听见里头有人说话，进来一看，太子胤禛、太子师傅王善、玉庆宫长史朱天宝、陈家游，还有施世伦正一处坐地说话。见他们进来，除了胤禛，众人都站起身来。胤禛见王善也要倒身大拜，紧跨一步，忙双手扶住：“哎呀，您老人家何必呢？您是赐紫禁城骑马的，我怎么当得起呢？请坐，大家都请坐吧。”又去着王善青渠消瘦的面庞道：“着实惦记着您呐，气色倒还好，只头发全白了。”说罢便扯了胤祥给太子请安。太子胤禛眉眼似极了年轻时的康熙，长瓜子脸上两点浓眉分得很开，面如冠玉，目似点漆，穿件天青凝绸长袍，腰间连带子也没系，他显得很随和。不待胤禛胤祥说话，便扶起二人：“回来的好，看你们身子骨结实，我也放心了。 我们正义户部的事呢。你们在户部搅了一阵，老师再搅一阵，如今又是满城风雨，你们来迟一步，没见方才户部老尚书梁清标坐在这里排场了我们一顿，什么人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总求主子念我当年平三藩时死里逃生，从广东逃回北京报信的情分，网开一面，留条活路。他说着，神情也有点黯然。哎呀，要说俸禄，一品大员一年180两，不借钱也真难过日子。要是不清理，胡乱下去也不得了，把人弄得鸡飞狗跳，也不成个体统。就像我们大清连几个臣子都舍不得养活似的。千难万难，好歹你们回来了，我有个帮手了。王善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，良久才问： 四爷，你们刚从万岁爷那儿来，主上有什么旨意呀？ 胤禛方缓缓将方才见康熙的情形捡着与户部有关的说了，众人起身静听了，才又坐下。胤仍笑道：十三弟，有你坐镇户部，我最放心，皇上料理万全万当。其实我这边没多少事，大事有万岁爷，小事有尚书房张廷玉同马他们，我的心思天宝加油也跟了去历练历练，老四你看如何呀？ 胤禛欠身淡淡地说道： 好吗？陈家由朱天宝二人都是胤禛见到玉庆宫的，少年心进，遇事极少顾忌，胤仍叫他们来用意十分明白，一是图个耳根清净，二是差事办好了能争功劳，三是差事办砸了责任都是胤禛的。胤祥揣到了他的真意，不由一阵心寒，却也不敢说一句题外的话。正想着呢，施世伦说道：今儿上午接了南京巡抚衙门的咨文，曹寅病危不能来京，穆子胥也报了病，只广东总督武丹这几日就到，海关总督魏东亭也是个大欠债主，在滇南中了瘴气，恐怕也来不了。事情难得很，方才我们正在议这件事，不知如何着手才好。胤祥方才受到皇帝加冕，兀自兴头的神采焕发，因朗声说道： 先从阿哥头上着手，先头啃不动十哥这块骨头，如今万岁决心如此笃定，我看可以毕其功于一役。咱们兄弟们无债一身轻，轻起别人没有后顾之忧。 他满以为此法绝妙，众人必定刮目相看，不料话音落后，却是一片难堪的沉寂，人人垂头吃茶，竟是毫无影响。胤祥正愕然间，胤仍笑道： 怎么都不言声啊？莫不成我借的那45万，那原是实在腾挪不开，才叫何柱儿暂借回来的，买人家一处园林，定银就是5万，不得不如此。我已派人去奉天，年底银子就解到，还账啊，怎么样啊，拼命十三郎？ 胤祥被憋得嘘了一口气呀，万没想到再次借债的始作俑者竟是太子，无怪乎连施世伦这样的铁腕能力都束手无策。胤禛心里起初也是一团乱麻，但他很快就明白，这回子只能照太子的意志办。胤说： 就是这样，我们勉力去做。说罢便起身来，众人也都纷纷起身告辞。印祥先与胤禛同行，太扎眼了，只看了胤禛一眼，说道：王师傅，你答应我的字儿呢？啊，趁着这纸笔写了吧。说着舔着脸拖着王善写字儿。胤禛刚刚走到园门口，一眼便瞧见顺天府尹范时杰穿着孔雀补服，带着蓝宝石顶子进来。因袍子做得大了些，他又是个罗圈腿，一摆一摆蹭着过来，十分可笑。胤禛便站住脚，范时杰早已看见，忙上来请安： 四爷从安徽回来了。 胤禛点了点头：范时杰，我府里的一个书童叫你的人给拿了，他犯了什么事啊？范时杰耸了耸小胡子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 四爷，府上奴才狗儿在四牌楼因欺负一个卖鸡蛋的引起口角，是李藩院的江芝和礼部的姚典撞见了，扭送顺天府的。这事儿惊动到李藩院，不审就放，恐怕不好。 说罢便瞅胤禛。胤禛听他不软不硬的顶了回来，也不知狗儿犯的什么事儿，一时竟寻不出话来，只呆着脸不言语。他的这副脸有时王公们见了也打寒颤，偏着范时杰就是不在乎。见胤禛无话，便叩安告辞。恰胤祥用大帽子扇着梁，风风火火出来，一见范时杰便笑道： 嘿，日你妈，你还没死呢，要十三爷。 范时杰听这一声骂，仿佛浑身都通泰了，一头请安，一头说道： 十三爷您康泰着呢，奴才怎么舍得伸腿呢？ 一句对话弄得庄重严肃的胤禛也是一笑： 老范和我公事公办，正打擂台呢。 胤祥笑骂道： 你这头野驴，连四爷的账都不买，你他妈吃了什么药啊？不是不放。 范时杰是个越骂越舒服的人，笑得两个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，说着： 方才回了四爷，审审就放，审审就放。 胤祥便知案子不大： 四爷说了话，你还审个屌啊？不就是和人家拌嘴吗？不是怕姚典他们不依吗？ 范时杰两手一摊： 要是单单拌嘴儿，我抓什么人呐？这个狗儿恶作剧，把人家摆置的忒不像话了。今儿四牌楼有个小孩说买鸡蛋，叫卖鸡蛋的夹着锣盖一五一十的数着往上锣，锣了500多鸡蛋，累累叠叠小山似的。那卖蛋的撅着屁股，双手扶着，骑马蹲裆，一动不敢动。那个小鬼头说声取钱去就溜了，这个狗儿趁着卖蛋的不能动，就上来踢了人家一脚，又骚人家胳肢痒痒的，把一大堆的鸡蛋都倒在了街上，两个人打起来，又横不愣子窜出一条瘦狗，咬得卖蛋的手指头直流血。 他没有说完，胤禛便知必是坎儿狗儿合作的勾当。这事儿虽然不大，但皇子家奴于光天化日之下欺侮平民，张扬出去名声极坏。正想着，胤祥笑道： 这不过是孩子气戏耍，当的什么真呢？啊，姚典是你干爹呀，江芝是你干妈呀，啊，亏你做到首府还是个京兆尹，再说这些混账话，把你蛋黄子给你踢出来。 说着居然上前一把拧住范时杰耳朵，笑着问：你是放是不放啊？你放不放啊？宛平县里管朝廷啊，这么大官连这点子事都做不来呀、啊、 十三爷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 范时杰疼的屈着嘴笑着： 你放我就放，你放走。哎，一会儿不定还要见皇上呢，耳朵肿了不雅香。 学个驴叫。 哎呀，十三爷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看叫人 学。那范时杰被揪了耳朵，翻眼看了看忍俊不禁的胤禛，真的哈着气儿，撕着嗓子来了个驴上坡，还夹着打了两个响屁。胤祥这才笑着放开了手，惹得守在园门口的太监亲兵没一个不哈哈大笑的。胤禛没想到这世间还有这种人，不禁也笑得打咧。胤祥却说：四哥走啊，老范，晚间把你这身狗皮扒了，带着狗儿到我家，日你妈的好口福，正好有一坛子奢店老蛆才从地里刨出来。说吧，竟和胤禛一同出了园子。一路上胤禛都忍不住的笑，胤祥却说：这不稀奇，一物降一物，老范他就吃这个，和他摆正经面孔，他也和你正经，反倒说不成事儿。听说他就要离任了，要去湖广做布政使了。那谁接顺天府呢？隆科多。胤禛脸上立时没了笑容。隆科多是佟国维的族侄，佟氏一门贵盛，佟国维的哥哥佟国刚就是太子的外叔祖索额图坑陷死，皇帝去热河前调换了顺天府尹，换上太子的素仇族人，有什么深意呢？胤禛胤祥兄弟边谈边走，到西华门口方勒住马头。胤祥看了看胤禛，不无依恋地说道：原想请四哥到我府里坐坐，七八个月没登家门了，今儿只好罢了。胤禛说道：爸爸，我不敢沾惹你那尊府，上回在那里停了一袋烟功夫，只说了句三爷府里孟光祖去云南采办东西，第二日三哥见面，口中有的没的就解说这件事情，这些杀才哪里是你的奴才，不知都是谁安的眼线作探，监看着你呢。胤祥笑着拱手作别：谁也没法比四哥家法，我这小阿哥也比不得大哥三哥，一出宫就开府建衙，鱼龙混杂，谁见的人都有。到乏了，说罢打马去。胤禛在马上一纵一纵，以礼往定安门来，想着国不为奸，差事难办，兄弟戏强，勾心斗角，种种烦难，正没个头绪理会，忽觉颊上一凉，接着胳膊上又是一点水珠，抬头看时不知几时阴了天，疏疏落落的雨点儿已洒落下来，左右亲兵哥斯哈因没带雨具，正要张罗胤禛避雨呢，远远见戴铎打马飞奔而来，手里拿着油衣，喘吁着： 哎，叫奴才好找啊，还以为爷去十三辈子府了呢，碰上十三爷才知道爷走这条道。 府里没事吧？胤禛一边披油衣一边问道。世子们都在家？戴铎忙笑道： 奴才没见着大少爷，二少爷四少爷在宜兴斋书房陪着巫先生姓殷和文觉和尚说话呢，大千岁和三爷方才来过了，等不到爷回来，说要走呢，走了没有，奴才也不晓得。 说话间 雨已经大了，打得周围树叶子一片声刷刷的响。胤禛因大哥胤禔、三哥胤禹在府，也不敢怠慢，忙催马传行。胤禛的四贝勒府原是前明内官监房旧址，又称年干处，其实啊是紫禁城一处离宫，赐给胤禛后只将黄瓦换了绿瓦，规制仍是十分壮观。五进院子俱是内务府督造司供的金砖铺地，平如镜，硬似铁。康熙赏给胤禛时，他原不敢受，后来见胤禔、胤祉和胤祀的宅邸比这还要雄伟，才半推半就地搬了进去。胤禛冒雨赶到府门口，早见高福率着府里几十名有头脸的长随家仆守势在下马石前，一个个淋得水晶似的，没人敢动一动。高福带众人在雨地里接胤禛下马，一边请安，口中说道：大爷和三爷都在东书房，方才大少爷和二少爷都说要出来迎接爷，福晋说他不好陪阿哥，就叫两个少爷去了。胤禛下马，由人搀扶着一边往里走一边说：你去禀一声大爷三爷，说我回来了，我换身干衣服就过去。告诉吴先生一声，见过二位爷我就过去。 回爷的话，三爷说久仰吴先生大名要见，请示福晋，福晋说叫大少爷二少爷陪着见了。 胤禛不由止步一怔，他们怎么知道吴思道在自己府里呢？好长的耳朵呀。因又问：你四少爷呢？ 四少爷回书房读书去了。 胤禛不再说话，款步进了万福堂。福晋那拉氏正坐在炕上开纸牌呢，侧旁侍立着侍妾钮钴禄氏、年羹尧的妹妹年氏，并一大群丫头奶妈老婆子等候迎接胤禛。见胤禛穿着油衣湿淋淋的进来，那拉氏一偏身下来念佛道： 我的爷就淋得这样，快取衣服来换，把给我热的那碗参汤端给来叫爷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心血来时又将陈酒埋了几壶。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 FM 986